第21集。 惊讶过后，他垂下头来，屋里一阵沉默。孟昭无法克制自己对这对母子的仇恨和厌恶，面前这个女人的丈夫当年为了100万，为了能让这对母子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却让自己的母亲孟静失去了生命，让自己从此变成了一个孤儿。孟昭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，太阳穴处的青筋爆了出来，此刻他思绪混乱，甚至有些喘不上气来。察觉到孟昭的情绪有些不对劲，陆时琛这时伸过手握住了孟昭的手，他能够感觉到孟昭攥紧的拳头在轻微的颤抖着。这时对面的女人忽然从沙发上滑落，朝孟昭跪了下来。 孟警官，我丈夫做出这种事，我也不打算祈求你的原谅，我自己怎么样都行。 女人的声音放得极低，夹带着哭腔，像是怕被隔壁自己的儿子听到。 但我求求你，这件事能不能不要波及到我儿子，能不能让他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 女人说着捂着嘴哭出了声。 张林清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，他也什么都不知道。 看着面前的女人一瞬间泪流满面，孟昭的大脑一片嗡鸣。 要原谅吗？还是要继续仇恨？要怎么仇恨？以命抵命吗？ 他垂下头来，连同陆时琛握着自己的那只手一起抬起来，抵住了自己的额头。继而，他想起孟静无数次送自己上学的时候，在背后注视着他时的样子。他想起了赵云华跳楼自杀时泪流满面的一幕。面前的这个母亲此刻跪下来哭着哀求自己，哪怕哀求时也尽量控制着自己的音量，为的就是不让屋子里的儿子听到。这种浓重的感情让孟昭进退两难。孟昭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再抬头时，孟昭勉强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叹了一声： 算了。 孟昭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些失控，无法将这场询问正常地进行下去。他低声对陆时琛说： 你来问吧。 嗯。 陆时琛仍然握着孟昭的手。 你刚刚说张林清给了你一个包，让你不要给任何人看，对吗？ 女人抬手抹了抹眼泪，点了点头。陆时琛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如果只是一张银行卡，张林清为什么不直接给这个女人呢？ 包里除了一张银行卡应该还有其他东西吧？是什么？ 除了银行卡还有一个黑色的长条小盒子，不过那东西我从来也没见过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就没管它。 黑色的长条小盒子现在还能找到吗？ 啊，我倒是没有扔过，但是因为搬进来之前我也搬过几次家，具体这东西现在在哪儿我也不太记得了。要找的话可能得费些功夫。 那你找吧，我们在这里等着。 嗯。 女人应了一声，起身到了卧室。孟昭和陆时琛沉默地等在客厅里，隔壁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。良久，感觉到孟昭的情绪平静下来，陆时琛才看着孟昭低声问： 孟昭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 没事了， 已经好多了。先等等吧，他刚刚说的黑色长条小盒子会是什么东西？ 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这东西应该非常重要，不然不会和银行卡放在一起的。至于跟证据有没有关系，只能等找出来再看了。 嗯， 你刚刚说算了，是原谅他们了吗？ 没有。 两个人的音量都放得极低，只有彼此才能听清谈话的内容。 还是还在恨着他们？ 孟昭的视线落在地板的某处，似乎微微出神，半晌才开口说： 我本来以为20年可以让我放下仇恨，起码可以放下对罪犯家人的仇恨，但现在看来我还是做不到。不过再怎么仇恨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妈已经走了，我作为警察难道要通过报复这对母子来为她报仇吗？如果我这么做了，我相信我妈也不会高兴的。所以 孟昭垂下头，很轻地摇了摇， 只能算了。 陆时琛握着孟昭的手指收紧了，胸口那种无法排解的钝痛又出现了，好像只有握紧了，这种钝痛感才会稍稍地得以缓解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女人走了进来。 找到了？ 对不起啊，那个包我真的忘了放在哪儿，现在找起来也没什么头绪，让你们一直等在这里也不好意思，不然你们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，我今晚一定好好找找，就算把这个家翻遍了也一定找到，只要一找到就联系你们。 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，孟昭也意识到等得够久了。孟昭呼出一口气，站起身说： 好吧。 孟昭和陆时琛走出屋子，给女人留了手机号码。 那麻烦你今晚帮忙好好找一下，这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找到了随时联系我。 你放心，我一定仔细找。 门刚关上，孟昭转过身，见陆时琛站在过道的窗前正往下看，神色有些不对。 怎么了？有一个人影一直在四处徘徊，视线似乎是盯着我们这个方向的，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，而且刚刚好像还拍了这户的照片。 我们被跟踪了，难道是吴佳义的人？如果让这人逃了，不但这对母子极有可能遭遇危险，证据也可能随之丢失。 孟昭当即往楼下跑，给陆时琛扔下了一句话： 我去追，你在这守着。 孟昭快步下了楼梯，跑出楼道，谨慎地观察周围。凭借着多年从警经历带来的敏锐嗅觉，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。十几米开外，昏暗的灯光之下，一个黑漆漆的人影似乎察觉到了孟昭的目光，脚步越来越快。 就是他，如果能把这个人抓住，那将会带来大量线索。 孟昭迈开了步子，朝那个黑影的方向靠近。为了防止被对方发现自己已经被锁定，孟昭佯作还在张望着寻找，余光却紧随着那个黑影移动的方向。孟昭步伐迅捷，姿态与平常走路无异，在悄悄跟随的同时，他也刻意地与那个黑影保持着一段距离。孟昭谨慎而仔细地观察着不远处的这个黑影。这个人戴了黑色的帽子，黑色的口罩，穿着黑色的运动服，几乎要和夜色融为一体。小区内过道彼此相连，那个人似乎对这儿的地形很熟悉，鬼影似的穿梭在过道之内，应该是在试图摆脱孟昭的视线。 被发现了吗？